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荣浩脸色苍白，他年纪轻，但也隐约想起当年有一道这样石破天惊的奏书，问道： 那后来呢？ 云兰漫不经心地玩着手上的柳条。 后来圣上自然是宽宏大量地原谅他了，这道书还被传到外面，也是士林称颂，捧得比天还高，圣上也换了治和的方案，皆大欢喜。这人也有意思，虽是世代簪缨，却安守清贫，又不与人结交，所以没什么把柄可抓。等了七八年，终于有一日，这人一位最看重的弟子早逝了，留下孤儿寡母，无米下锅，所以他在一个雨夜送了1000两银子过去。你也知道，一个翰林院院士一个月也不过30来两银子，他哪来的这么多钱？于是追查下去，原来是他变卖了太宗皇帝御赐的一套书，对外还说是烧毁了。这还了得，立马就有御史参他，圣上宽宏大量饶了他，只发配云南去当了个小官。偏偏那年宫里要建大殿，要木头，这人不肯累死砍树的民夫，少交了300根还是200根，数罪并罚，干脆家都抄了。大儿子发配边疆，不2年就累死了，妻女全部入教坊思维记，连襁褓中的也不例外。 他语气平淡如流水账一般，荣浩听来却句句惊心。云兰抬眼见把荣浩吓成这样，笑了起来。 你可知道这人的下场如何？ 如何？ 荣浩听见自己声音像要发抖。 他被关进诏狱中，不知为何，明明都抄了家，偏偏案子却一拖再拖，足拖了2年。他的腿进诏狱那天就打断了，狱中又没药又脏污，所以腿上的肉都烂了。听狱卒说，一碰就一片片的掉下来。就这样，他还在狱中写洗冤状呢，咬破指头写得满墙都是血。我也看过，真是字字珠玑，锦绣文章。 云兰的声音平静，眼中却有晶莹的眼泪蓄满了滑落下来。荣浩素日是以风流公子自居，女子的眼泪也不知道见了多少，这一刻却不知如何才好，又是惊惧又是怜惜，但要安慰他，却见云兰伸出手来，极平静地抹去了这眼泪，竟然强笑了出来。 荣浩，你见过抄家吗？ 云兰问。荣浩摇头。 我见过。 他眼神似乎在看飘动的柳枝，又似乎在看极远的地方。 但凡值得一抄的家，都是有点家底的，不是书香门第，就是世代簪缨。越是身份清贵，抄起来的时候越精彩，所以寻常抄家都不能叫抄家，非得是极高贵的门第才行。管你什么王侯公子，管你什么蕙质兰心的夫人小姐，男者为奴，女者为娼，编入教坊司，所有的优雅体面全部被践踏到泥里，不值一提。见过了61卷昭明文选付之一句，我包管你不会再找我谈辱。 荣浩隐约猜到，只是不敢接话。云兰看了荣浩一眼，笑了。 是了，你是宁西王的小世子，是见过皇帝的慈爱的。荣浩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好不好？ 他凑近来，真像是要说一个秘密般低声笑道。 上次小燕和我说话的时候，我差点脱口而出了。我想说，小燕啊，你担心殿下是对的，因为龙椅上坐着的那个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怪物，凶残暴戾，刻薄寡恩，喜怒无常。他不是生来就这样的，是那张椅子的错。那张椅子上长满了荆棘，这荆棘捆住了他，长进他的肉里，让他日夜寝食难安，非要撕碎几个人才甘心。人在疯狂的时候，哪怕是亲儿子都会吞下去的。 都说厉道勇放肆，他这话可比厉道勇要放肆千万倍。饶是荣浩这向来放荡的性格也被惊得怔在了原地，他却只是笑。 荣浩，我平时对你很坏吧？ 不过上次凶了点，平日都是极和善的。 你知道我上次为何凶你吗？我见不得你这种人。要说聪明，你是绝顶的聪明，但你压根儿不把这权力斗争当回事。你奢谈权谋，却对权力无一丝敬畏。敖季见识过权力的可怕，所以他做得很好。你真该去见一见抄家。 荣浩总算明白云兰今日为何要与自己谈这一遭，为此不惜剖开他自己的旧伤疤，心中感激，不由得敛神静气，对着他依了一依。 实在多谢，我明白了。 云兰却并没有多欣慰。 你真明白了？ 真明白了。 那厉道勇的事怎么说？ 荣浩略一思索，脸色顿时苍白。圣上的心性凉薄，他并不是第一天知道，只是以前只把这当作权谋游戏。今天云兰非要撕开这皇宫里华丽的面具，把下面血淋淋的一面给他来看。圣上盛年时也是平衡过朝中派系之争的，所以对于文臣下手极狠。如果按云兰那故事，圣上对戳中自己软肋的臣子如此狠辣，那东宫现在抓了厉道勇要折磨到什么程度才能让圣上满意？他刚听云兰说时只觉得心中极寒，现在寒到一个程度反而不觉得了，像是尘埃落定了，竟然也笑了起来。他看着云兰笑道， 都说强盗入伙要投一个投名状，看来今日你也是要我投这个投名状了。 你比我聪明十倍，只是囿于心性，所以一叶障目，不见泰山。只要你狠得下心，这天下没有你破不了的局。 云兰从未如此夸赞他，按理说荣浩应该高兴的，但他只觉得心中都是灰的。他从小锦绣堆中长成，又聪明又尊贵，车马轻裘，诗词风流，只觉得这世上还有说不尽的繁华等着他去赏玩去吟咏。然而今晚被云兰点破关隘，只觉得世界都灰了一层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忽然想起严君玉来，心念一动，竟然莫名其妙地说了句， 要是小严在这儿，肯定要听不懂的。 云兰也笑了，显然云兰也想起严君玉那平时贪吃傻乐的样子来，所以笑意到了眼底。他纠正荣浩， 小严听得懂，他只是不肯信，更不肯照着做。 荣浩不是没有疑惑过，为什么司红堂那一位偏偏挑中了严君玉？不算极漂亮，也不算极聪明，虽然招人喜爱，也不是会体贴邀宠的那种。这一刻却忽然明白了，严君玉身上有种特别的气质，那些贪吃傻乐、玩闹耍赖，乃至于发怒炸毛，都像是实实在在的刻在他身上，谁也磨灭不了。就算被云兰这段话冲刷过一遍，世界都灰下来的时候，他也会是那唯一的亮色。自己不过被一息点破就灰心至此， 那司红堂那位，生在这权力场，长在这权力场，一落地就在权力漩涡中心的人，他的世界又是如何呢？也许是荣浩脸上表情太疑惑，云兰忍不住问道： 那厉道勇的事？ 我有分寸，今晚我听厉道勇的班子，什么都好，就是情商差了点。 荣浩见他不信，淡淡道。云兰神色一凛，回过神来，竟然不知道是该欣慰还是该恐惧。这世上人有百种，能沉下心读书读到这种程度的，就已经把权力看淡了。而最新权力的那些人，也读不出在东宫都已闻见长的名声了。两者兼有的，都跟司红堂中的那一位一样，是一天下如棋的人。这是云兰亲手补上的遗憾，也是他亲手放出的怪物。但云兰是当惯了左膀右臂的，常年伴君如伴虎，也不多说，只轻声道： 夜深了，荣公子回去吧。 好。 他们在园中谈话的时候，严君玉正躺在司红堂内室里睡得四仰八叉，只差把腿放到太子身上去。他并没有听见这段对话，他也不会知道，其实他身边那位从未骗过他。正如他把庆德帝处置那些执剑文臣的狠辣手段称为最要面子一样，所有凶险的故事其实都已经在他那些带着笑意的话里了。严君玉一觉起来，又操心起厉道勇的事来。他还不知道厉道勇早被人判定了死路一条，还以为能像魏征见唐太宗一样成就一段佳话，所以整天围着太子打转，想看出点端倪来。萧景琰如何看不出他心中所想，只是不说，故意逗他，又是磨墨又是洗笔，把他知识的团团转。等玩够了，忽然勾住他的腰，把他揽到怀里亲起来。严君玉被亲了一会儿不乐意了，跑到一边指着他道： 你不干正事。 什么正事？ 伴读是要陪太子读书的，不是陪太子玩的。 那小严陪我读书吧。 萧景琰见他真就认真找起书来，想逗他一句红袖添香夜读书，又想起他脸皮最薄，还是算了。严君玉倒很把伴读的差事当回事，安静在旁边练了一会儿字，想起上次厉道勇反驳荣浩时说的那几句话，不知道是哪里的，想找出书来查一查，就跑到书架边翻起书来。翻了几本都没找到，他索性翻到最里层的书，都是些许久没动过的，竟然还有一叠文章，看字迹都是太子以前做过的功课。他如获至宝，又怕萧景琰见了得意，连忙用书夹着躲到一边看起来。这大约是萧景琰十六七岁时做的文章了，文理已经非常深奥，比上次秋氏的文章还要复杂些。虽然字是极漂亮的，还是看得严君玉头昏脑胀。正挠头呢，只见一张张诚心纸里忽然露出一张洒金笺来，上面只写了一句诗：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